时已是深秋，夜里还是很冷的，最低温度能有2度，所以每辆车都开着暖气。一会儿过去，周莹雪看着那些人已经在车上睡着了，便起身。 干什么？ 老爷，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只见周莹雪笑盈盈地走到车边，敲了敲李然的窗户。李然困顿地睁开眼睛。周莹雪说道， 有没有感觉到昏昏沉沉的，还有点恶心？ 李然顿时清醒了几分。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不是我对你做了什么，而是汽车怠速停在原地的时候不要开暖风。你们已经一氧化碳中毒了，快下车。 其实就连任小素都不知道，汽车怠速时间长了开暖风会造成车内一氧化碳中毒，若是醒着还好说，若是睡着了真有可能一觉不醒的。李然听了周莹雪的话，立马叫醒了其他人，所有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下了车，好几辆车上的人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症状。一氧化碳中毒是很难受的，大家全都裹着衣服坐在荒野上，一阵寒风吹过，把他们的骨头都给凉透了似的。任小素好奇问着周莹雪， 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以前制造意外死亡的时候我就经常用这种方法，不过那时候还需要做点其他手段，毕竟我不喜欢看见血嘛。 任小素这时候才意识到，对方不只是个吃货丫鬟，而是一个实打实的前任情报工作人员，擅长暗杀、渗透、情报。李然慢慢地挪到那篝火边上坐下，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对方并没有质问周莹雪为什么不早点提醒，反倒是小声说了一句谢谢。周莹雪笑眯眯地说不客气，然后就准备进帐篷睡觉了。李然问， 我能跟你睡在一个帐篷里面吗？ 合同里可没有包含这项约定啊，帐篷又不大。 结果这次李然反而异常冷静。 那你记不记得合同里有一项是不能睡得比雇主早？ 周莹雪惊呆了，还能这样的吗？她想了想说道， 没事，那我不睡了。 任小素感慨，女人之间的战争果然是以两败俱伤为主啊，明明两人都进帐篷睡觉就很好了，帐篷睡两个人绝对足够，可是这两人偏偏就要坐在篝火旁边耗着。他是无所谓的，只是在篝火旁边抱着书看起来，现在还不能睡，既然有人在路上撒钉子，那就一定会有后续的计划，不管是卖轮胎还是其他的什么计划，任小素决定把这事儿处理完再说。李然有意无意地打量着任小素，他发现任小素看的书竟然极其生僻，书名叫做黄金时代。 啊，这谁的书啊？怎么都没听说过。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这是灾变前的书，你没听说过很正常。 李然不再说话，他看着任小素感觉有些好奇，明明一身肌肉又是周莹雪的助理，整日里打打杀杀的，竟然抽空就看书。周莹雪发现李然在偷偷瞄任小素，便开口说道， 助理，把我水杯拿过来。 任小素无语地看了周莹雪一眼，也不知道这货又要闹什么幺蛾子。只是这时荒野上远远传来引擎轰鸣声，似乎还有人欢快地喊叫着什么。任小素说道， 给你们换轮胎的人到了。 巡演队伍里的十名便衣作战人员已经掏出了手枪，似乎打算随时射击，可是让他们惊讶的是，这冲过来的车队竟然有5-6辆车，其中一辆车上还架着一挺重机枪。车上一人大喊， 啊，要不要换轮胎啊？2万块钱一个啊，童叟无欺。当然了，你们要不换的话我们现在就走。哎，也可以补胎，补胎是1个8000。 方志差点就骂人了，这在平时换个普通轮胎撑死1000多块钱，而且对方车上装的轮胎看起来就破破烂烂，一看就是不知道哪里淘汰下来的旧轮胎，只是勉强能用而已。可是自己这边被人用重机枪指着，方志实在有些骂不出口，这他妈中原什么时候这么乱了？ 补胎修车的人都带着重机箱，这都没人管的吗？对方也不靠近，就是拿着大喇叭喊话。在距离和重机枪面前，十名便衣军人突然也显得有些无力。修车队的人说道： 到底换不换你给句痛快话啊，我们还有其他地方要去呢。 看来他们撒钉子的地方还不少。李然对周莹雪说道： 你把他们杀了，我再追加你10万。 你们之前说我安安静静当个漂亮牌面就行了。 没有漂亮这两个字。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女人的关注点怎么如此奇葩？而周莹雪一听这话就更不想搭理李然了。 我只是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他们现在并没有威胁到你。你不换轮胎的话，对方就离开了，我也不算是违反合同。我是保镖，不是打手。 只是刚等他说完，任小素忽然站起身来： 王二狗。 那车上的人也愣住了，他仔细打量了一下任小素。 小素，哈哈哈，你们还真的来中原了。 任小素笑着朝修车队那边走去，那重机枪就在眼前，仿佛对任小素一点威胁都没有似的。只听那车上喊话的人吆喝道： 啊，都给我把枪放下，没看到吗？是小素啊。 说着对方直接从车上跳了下来，身上穿着脏脏的皮大衣，走路一瘸一拐的。任小素好奇道： 你这腿是怎么回事？ 嗨，之前干活的时候踢到铁板了呗，对方也没要我的命，就是打断了一条腿。 奇怪了，你们连重机枪都买到了，还能遇到什么狠茬子？ 就一个女人。你是不知道现在这世界有多危险，那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独自开着越野车，我以为这单生意稳了呢，结果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呢，对方就把我们全都收拾了。所以我们现在带着重机枪的车都远远的停着，修车的时候也有人盯着，必须有人留在车上随时准备开枪啊。 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还穿了一身黑色的作战服？ 啊，你也见过，你也惹那婆娘了？我跟你说啊，她可惹不起啊。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她使用什么能力？ 应该是可以操纵沙土吧。哎，当时她直接控制沙土，把我们带着重机枪的车卸到地里去了。 这个回答让任小素很意外，因为她之前曾经怀疑那个女人就是操控千纸鹤的幕后之人。不是任小素随便怀疑那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实在是对方出现的太巧了，自己刚刚抓了2只千纸鹤，对方就来了61号急诊，这让任小素不得不往这方面猜想。他仓促之间又离开61号急诊，也是因为有点心虚，毕竟自己无缘无故抓对方的千纸鹤，别人来兴师问罪也很正常啊。只是这时候王二狗竟然说对方的能力是操控沙土，这就让任小素不得不多想一些了。就在任小素和王二狗聊天的时候，整个巡演队伍里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在这荒野上还碰到熟人了呢？李然想要靠近过去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结果那十名便衣军人却拦住了他： 不能过去，这些人明显是亡命之徒，手上都是有人命的，就算是我们也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你们不是军中精锐吗？ 但他们有重机枪，我们只有手枪。 周莹雪在后面笑道： 哼，就现在的攻击距离，重机枪10秒钟就能把所有的车辆打成筛子。不过放心好了，有我们在这里不会有事的。 周莹雪是已经看出来了，这些硬核修车队的人跟任小素关系很好，打肯定是打不起来了，那就赶紧趁机会吹牛逼。此时却见王二狗和任小素一边说话一边返回车队。王二狗对其他人笑道： 哼，既然在这里碰到任小素，那我收回刚才那些开价，这车啊我免费给你们修了啊。 任小素面子这么大？ 当年大雪封山，我们被困在荒野上迷路了，还是任小素带着我们一路找吃的，走回集镇上，这算是救命之恩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个时候，王二狗他们也没有玩得这么大，没有重机枪，作案也不熟练，腿也没瘸。不过后来任小素很少与王二狗他们见面了，这群人好像去杨氏壁垒附近做了一阵子土匪，然后不知所踪。所以任小素也没想到，对方竟然来了中原，干起了老本行。王二狗奇怪道： 不过小素你怎么来中原了？还跟着他们一起？ 啊，接了一个保护他们巡演的任务。 你们运气很好啊，竟然能找到任小素。这荒野上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往南走的话，你们会走到哪里啊？ 一路走到81号壁垒吧。 任小素回忆了一下路线。 这南边可就不是特别太平了。当初王氏搞周氏的时候，好多流民进了山里，还得到了王氏的资助，所以是乱象丛生。哎，不过啊，你们报我王二狗的名字一般都很好使的。 王二狗说完就回头招呼道： 哎，来俩人带着千斤顶，把车胎补一补。 其实补胎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也没什么成本，所以王二狗看在任小素的面子上，干脆把这笔费用给免了。那些修车队里面的兄弟都给任小素打了一个招呼，看样子都对任小素很有好感的样子，毕竟当年是任小素救了他们嘛。 路上不太平，是指有人进山当了土匪吗？不至于吧？ 不不不不不，要是当土匪的话，那周氏就来围剿了。是有人砍倒大树放在路上，你给钱，他们就帮你把树抬走。或者呢，是躺在你车前面碰瓷儿，你要想不掏钱就过去，除非从对方身上压过去。能开车上路的大部分都是壁垒人，那些人没见过血，不敢压人，很好唬的。 等王二狗的兄弟修车时，王二狗就一个劲儿地跟任小素打听西南的事情。旁边的便衣军人很想把王二狗趁机扣下来，在李然面前表现一下，可他们发现远处的重机枪却始终指着他们。那重机枪也不管别人，就盯着这些便衣，看样子对方已经认出他们军人身份，知道他们的威胁才最大。这时王二狗唏嘘道： 哎呀，没想到西南的变化这么大啊，李氏和杨氏竟然都没有了。哎，这财团咋还没我王二狗混得好呢？ 扑的一声，周莹雪乐了。王二狗看向周莹雪： 哎，你是小素兄弟的女人吧？ 别乱说。 任小素拦住王二狗：这他妈乱点鸳鸯谱是什么鬼？周莹雪淡定道： 她是我的助理。 切，肯定不是，我这眼毒着呢啊！你俩有问题，私下里你俩指不定谁听谁的呢。 周莹雪眼睛转了转，然后小声问道： 那你看你小素兄弟和那个女明星是什么关系啊？ 放心，我兄弟看不上那样。 周莹雪一下就眉开眼笑起来。旁边有兄弟喊道： 二狗，车修好了。 王二狗大大咧咧地拍了拍任小素的肩膀： 嘿，那我们就撤了啊，你多保重，下次再见到的话一定得喝两杯啊。 任小素笑着点点头，他也没说他从不喝酒，故人的好意没必要着急拒绝。修车队扬长而去，便衣军人对李然说道： 要不要我们跟王将军请示一下，把他们给围剿了？ 李然瞥了他们一眼： 刚才他们就16、17个人， 你们十个正规军人怎么不提围剿的事儿啊？而且这是周氏的地盘，怎么围剿？ 找人暗地里下手就行了，这种不三不四的人真想要对付也很好对付的。而且这个任小素也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了，毕竟能和这种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的肯定也有问题。 结果李然并没有认同他说的话，反而随口说道： 能解决问题就行。 说实话，刚才李然看到对方的重机枪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毕竟对方有重火力，这是荒野上刀尖舔血过日子的人，不害怕才不正常。但不知道为什么，从任小素站起来的那一刻，他害怕的情绪就已经平复了。李然上车后对方志说道： 给任小素付20万，感谢他帮忙解围。 就算是按之前的那个价格修车，也不需要这么多吧？ 我乐意。 就在巡演队伍一路南下的时候，庆氏壁垒的东方，也就是阻隔庆氏与中原的山脉里，正有一支支特种作战部队向着南方山脉不断渗透。这山脉巍峨险峻，长达数百公里，若是有一条路能够横贯在这山脉之中，恐怕庆氏2天之内就能抵达周氏。可惜大自然的威力似乎还不是现阶段人类可以征服的，而且庆真好像也乐得有这么一个屏障一样，甚至宁愿舍近求远，从178要塞北方河谷地区接入铁路，也不愿意把这片屏障打碎。庆真对罗兰说，这里才是庆氏壁垒真正的墙。此刻通讯频道里清晰的声音传来 A2 反馈情况， A2 未发现异常，没有发现实验体踪迹。 A3 反馈。 当声音在通讯频道里传播后，会有种电磁式的质感。这些特种作战部队不再以30人为一班组，而是12人一班组。此时山脉里11整建制的侦察营在不断推进，后方则有火力部队跟随推进。只是因为山路崎岖的关系，作战部队的推进速度要显得慢了一些。特种部队可以加快速度，但身后的机械化火力部队却跟不上。前线指挥官庆毅就站在后方的指挥部里，他们面前是多块屏幕，屏幕上则是不断切换着特种作战部队那边头盔上摄像头实时传递回来的画面。庆毅平静道： 马上进入鹤峰山范围，预计将遭遇大量实验体，不要死战，若发现不敌立即集结，构筑火力封锁线，等待后方部队支援。 收到。 侦察营营长回复道，然后面色越发冷峻。侦察营向来是各个财团里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战斗序列，壁垒居民喜欢简称他们为特种兵。一般情况下，这些人越野拉练向来都是全军状元，只是这次渗透山脉长达半个月之久，饶是他们也有些疲惫，脸上涂的黑绿相间的迷彩也有些花了。 检查武器枪械，检查激光制导设备，检查。 侦察营营长一瞬间下发了多个命令，特种作战部队的战士全都提高了警惕。他们很清楚这个指令背后的意思是他们要遭遇敌人了。一支支12人的作战班组开始进入鹤峰山区域，忽然间一支作战班组前方树林草丛里响起生物快速移动的声音，顷刻间12人中有9人都将枪口指了过去，还有2人在侧翼掩护以免侧翼被敌方偷袭，还有一个则是手持着榴弹发射器随时准备重火力支援。那跑动的声音越来越近，班组长在通讯频道里低声说道： 不明生物靠近 A 角，重复，不明生物正在靠近 A 角。 话音刚落，一头野猪忽然冲出了草丛，班组长身旁的副班长瞬间抽出腰间的匕首迎了上去。可更加诡异的是，他脸上手上纤细的血管里亮起银色的毫光。那硕大的野猪冲来时，副班长竟单手握住了野猪嘴上的尖牙，狠狠地往地面上灌去，紧接着另一只手上的匕首已经刺入了野猪的脖颈。 危险解除， A9 危险解除，是野猪， A9 将继续前进。 班组长说完便带头继续前进。庆毅在指挥部里将刚才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他平静地对身旁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道， 测算刚才士兵的速度力量。 明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恋人身边还有好些个年轻人，如今庆诊已经将之前给李氏、杨氏服务的纳米机器人研究者全都聚拢在麾下。庆一笑道， 这玩意儿还是在我庆氏手里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不是吗？ 中年人赶紧点头， 是。 继续测算吧，我要知道每个士兵身体内注射多少纳米机器人合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最科学的数据。研究速度要快，罗老板在给我们争取时间，我们不能老让他待在中原那么危险的地方。 不过庆毅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聚集大量实验体的地方怎么会有活物？怎么会有野猪？通知下去，迅速集中兵力突进，检查鹤峰山范围。 结果很快就反馈回来了，鹤峰山没有发现实验体的踪迹，只不过在山里发现了篝火的痕迹，那篝火里似乎还燃烧了大量的纸质文件，整个鹤峰山都是空的，那篝火里的文件必然是实验体焚烧的。庆毅皱起眉头了，以前他就知道实验体里是有智慧生命的，可现在对方连文件都会看，而且还会销毁文件，这让他有些诧异。 把完整的灰烬残片带回来，尝试着修复一下，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撤退吧。 灰烬残片所剩不多，最大的残片恐怕也不过是指甲盖大小，而且都烧成了黑色。其实庆毅对此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庆毅看着屏幕里巍峨的鹤峰山叹息道， 火种公司在灾变前的实验到底造出了什么怪物？ 旁边的副官问道， 您觉得这实验体会去哪儿？是否要通知其他壁垒警戒？ 庆毅仔细地看着地图， 给我接通我哥的电话。 通讯员递了步话机过来，里面响起庆诊平静的声音， 怎么了？ 实验体失踪了，我怀疑他们去了中原。 告诉周氏，让他们小心警惕。 为什么要提醒周氏？他们遭受一些损失不是更好吗？ 倒霉的是壁垒里的百姓，而且现在我们一起联手防范王室，唇亡齿寒的道理你要懂得。 我不懂这些，我知道怎么打仗就行了，其他的事情还是哥哥你来思考吧。 不用藏拙，我不是杜才的人。回来休整吧，你也忙了大半年了。 行，哥，你派放心的人来接收兵权，我把部队移交给他。 不用移交，我最放心的就是你，不过没有什么官儿给你升了，听说你喜欢中原的女明星，我让罗兰给你带个回来。 谢谢哥你信任我。 等庆毅挂了电话，久久没有说话。旁边一直听电话的副官嘀咕道，这庆诊长官说让罗老板带个明星的语气，怎么跟带个土特产似的？就在庆氏彻底失去实验体踪迹的那个晚上，没人注意到61号壁垒的角落里，曾经 A 级杀手和火种公司发生战斗的地方，正有一株爬山虎顺着墙壁蜿蜒生长。那棵爬山虎种下很久了，路旁居民的墙壁都已经被爬山虎给遮蔽起来。夏天的时候有人经过这里，看着那满墙的绿色，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战斗当天，曾有火种公司黄昏小队的成员死在那面墙下，鲜血顺着尸体渗透进泥土里，与爬墙虎的根系混合在一起。夜晚，一只肥硕的老鼠从下水道里钻出来，小心谨慎地寻觅着食物。它被之前没有清扫干净的血迹吸引到了爬墙虎旁边，却见那爬墙虎竟像是有生命似的，伸出一根小小的触须，去尝试着抚摸那只老鼠。老鼠害怕地后退了两步，然后仔细地打量着爬墙虎的触须， 那触须就像是人类的一个手掌。只是老鼠发现对方只是一株植物后，便不再那么警惕了，反而再次靠近过去。爬墙虎柔软的触须在他头顶上触碰了两下，像是很好奇的样子。这大概是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的以他自己的方式来了解这个世界。那触须挠在老鼠头顶，就像是挠痒痒一样，老鼠非常享受地眯起眼睛。可就在下一刻，那爬墙虎的触须竟然张开了，宛如一根根尖刺似的插入老鼠的身体。只是瞬间的功夫，便将那只老鼠给穿透了，然后拖进了它茂密的叶子后面。那老鼠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吱吱的声响，就再也没了声息。而那爬墙虎附在墙壁上，看起来依然美好安静。当巡演队伍抵达78号壁垒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他们修好轮胎之后立刻上路。就像是任小素猜测的那样，巡演队伍都已经抵达78壁垒了，救援队伍都还没有出发的意思呢。这一次方志终于听从了周莹雪的建议，临时加购了两辆越野车，专门用来放物资和车辆维修工具，甚至还在当地高薪聘请了一个车辆维修工人跟随巡演。实在是昨晚的事情太让他们感到后怕了。如果遇到的不是硬核修车队，而是更加凶狠的劫匪呢？方志很清楚，如果陷落在那个没有规则的荒野上，恐怕大部分男性都会对李然这个女明星很感兴趣。这次到壁垒里，李然走到哪儿都带着周莹雪。两个女人表面看起来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若不是任小素知道实情，差点就信了。这李然带着周莹雪参加各类活动和晚宴，纯粹就是不想让周莹雪闲下来罢了。顺带着，既然周莹雪都跟着一起参加活动了，他任小素身为一个表面上的助理，当然也得跟着。就这，李然还得意洋洋地告诉周莹雪， 我这次来周氏巡演呢，主要也是为了去73号壁垒见一个电影导演，他最近好像又要开拍新的电影了，到时候如果我能选上女主角，我就帮你去找导演要个女配角。 这话说的周莹雪直翻白眼，她很清楚李然就是想跟她炫耀罢了，不然才不会闲着没事提这种事情。倒是任小素好奇道， 现在还有人在拍电影吗？ 当然有了，还是彩色的呢。 任小素在中原壁垒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不知道很多壁垒里都会有露天电影，有专门的放映员扯块幕布，然后用投影仪在上面投放画面。每次放电影的时候，幕布下面都会聚集着一大群男女老少，还有卖香烟的、卖汽水、卖瓜子的小贩。这些在西南西北是没有的，中原独一份。可就在晚宴的时候，周莹雪再次接到安京寺的短信，只是这次的任务有点不一样。 73号壁垒已有火种公司大量成员潜入，并有骑士组织成员随同，目标疑似寻找火种公司在灾变前的实验室遗址，范围为东湖附近，此实验室价值极高，应是生命科学方向的研究课题，并在灾变前已经取得技术突破，可应用于广泛医疗领域，此任务为不限定名额任务，悬赏火种公司凌晨小队人头，每人150,000；悬赏黄昏小队人头，每人500,000。只有此次猎杀成功者，才有资格参加明年春季选拔。 就在宴会外的草地上，任小素和周莹雪看着这条任务短信，都愣住了。他疑惑道， 以前安静寺发布过这么凶狠的任务吗？竟然像是要所有 A 级去猎杀火种公司成员一样。 任小素掏出自己内部新抢来的 C 级手机，结果他发现这 C 级手机竟然也收到了短信，所以这任务是安京寺无差别群发的，吓到 C 级都有份儿啊。 这个任务最狠的一点就是群发了，安京寺肯定心里也很清楚，他们发出来的手机 有很多都藏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里。 老爷，我不是含沙射影你啊。 继续说。 各方势力手里应该也都会有一两部安静寺的手机，虽然他们收不到 A 级任务的短信，但也偶尔防备一下财团内重要骨干被暗杀的事情。之前周氏就有人被发布任务 B 级了，还列举了罪状，结果还没等到杀手呢，这人就被周氏自己抓起来调查了。所以这一条群发短信是发给那些势力看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来阻止火种公司。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是单纯的猎杀火种公司成员，恐怕不会让人心动，但那实验室里的天价资料就能够让人心动了，恐怕周氏自己都要心动，毕竟这个实验室在他们的地盘上。这短信里着重说明了实验室的价值，却表现出对实验室资料并不感兴趣的样子，真是让人玩味啊。 所以安京寺分明就知道他们有手机被杀手以外的人拿到了，但是他们不在乎，只是给 A 级杀手更换手机而已。这其实就是在刻意纵容手机外泄，然后在关键时候搅局用的。 只是火种公司寻找实验室遗址，为何会有骑士组织随同？这两个组织是怎么搅到一起去的？ 在他印象里，对骑士的观感还是不错的。之前遇到的那个骑士，为人处事也很客气，做事也比较公正。尤其是禁止学生赌博这件事情，任小素是完全认同的。赌徒是什么样的秉性，任小素太了解了。可是，一个口碑挺好的骑士组织，为什么会帮火种公司寻找东西？除非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之前你说清河集团一直在寻找大股东的继承人，好多年都没有找到。 对啊，这事早就传开了，不是什么秘密。不过好像因为灾变的缘故，很多信息都丢失了。毕竟清河集团在灾变头几年好像也挺困难的，创始人也在灾变里为了拯救整个集团丧生了。 那创始人的继承人总不会在火种公司的实验室里吧？ 老爷，先不说别的，就说这次任务，只有这次杀了火种公司的人才能有资格参加明年的选拔呀。可这李然天天让我跟他形影不离的，我怎么去73号避雷啊？ 任小素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次虽然不用申请任务了，但周莹雪走不开呀。而周莹雪的手机需要指纹解锁才能拍照完成任务，也就是说周莹雪得本人在场才行。任小素沉思了一会儿， 没事，我去一趟，把人带回来给你杀。 周莹雪当时就震惊了。 老爷，你的想法可以不总是这么硬核吗？73号壁垒距离这儿可还有400多公里呢，你就这么把人扛回来让我完成任务？ 那不然呢？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放心，我路上会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的。 那老爷你小心一些，这次恐怕整个中原地下世界的牛鬼蛇神都想挤着头往73号壁垒里钻，鱼龙混杂呀。 我会让他们小心一点的。 说完，任小素也不墨迹，直接就往黑夜里走去。屋里的李然穿着晚礼服走了出来，手里还端着香槟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里正有香槟冒着晶莹的气泡。李然在周莹雪旁边问道， 他这是要去哪儿啊？ 哦，我让助理提前回酒店给我铺下床。 哼。 李然转身就走。就像周莹雪猜测的那样，这次安京寺出手搅局已经搞得整个中原地下世界都蠢蠢欲动了。仅仅在短信群发后的半天时间里，洛城外的黑市便空了一半。那些隐居在黑市里的大枭纷纷动了起来，离开了黑市这个枭金窟。毕竟赚更多的钱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整个壁垒联盟里都流传着 获得实验室资料可以一夜暴富的传说，就算只抢到了一夜资料，说不定就够一辈子的花销了。火种公司在灾变前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而且最关键的是，安京寺说这个研究已经获得突破，这潜台词就是可以应用了。而周氏则干脆开始在73号壁垒外围设置关卡，甚至还打算抽调两个旅的兵力在73号壁垒外驻扎，对此事也算是相当重视了。可是调集兵力是需要时间的，两个旅从其他壁垒动身过来最快也得要三天时间，这行军可不是部队直接开拔就完事了，还得有配套的后勤补给。不过让各方势力意外的是，这两个旅的兵力还没到73号壁垒，竟然转头去了周氏最西方的壁垒驻扎，这让大家很疑惑，难道周氏是打算对73号壁垒的事情放任不管了吗？可最西边的74号壁垒那里什么都没有啊，以西100多公里就是山脉了，周氏把军队驻扎到那边是干嘛的？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73号壁垒这边更加重要？当然他们不会知道，庆氏那边已经给周氏传递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消息。于是等那两个旅去了西边，然后周氏才调集其他兵力赶往73号壁垒。不过对于地下世界的大枭们来说，这都不重要，现在大家只关心那个火种公司的灾变前实验室到底在哪儿。就在周氏调兵的这几天，趁着73号壁垒还没有戒严，已经有各路牛鬼蛇神各显神通地进入了壁垒。他们是不敢住酒店的，只能偷偷住在民居里悄悄地观察动静。有些人甚至惨到只能天天窝在洗浴中心里，还要躲避73号壁垒内部巡逻部队，毕竟不是所有人在73号壁垒都有安全屋的。而任小素已经在安全屋里大摇大摆地吃起热干面了，这热干面还是他从外面买回来的。安全屋则是上次跟梧桐一起做任务，梧桐安排他们会合的第一个安全屋。这安全屋以前属于梧桐，现在却属于任小素了，毕竟梧桐人都没了，无主之物有德者居之嘛。任小素进入壁垒没有那么费劲，不过他曾在外面观察过，某一刻任小素甚至觉得周氏放松了进入壁垒的检查，像是刻意把这些鱼龙混杂的人物给放进来一样。为什么呢？是想要借用这些人的力量来制衡火种公司吗？在任小素看来，难道不是直接把军队驻扎过来更加稳妥吗？周氏打的什么算盘？73号壁垒已经临时宵禁了，宵禁在中原还是很少见的，甚至有些壁垒号称不夜城，繁华景象通宵达旦。任小素吃完热干面便出门了。安京寺后来又补充了任务信息，表示火种公司已经抵达73号壁垒东湖附近，虽然失去了他们的踪迹，但那个实验室很有可能就在东湖旁边，火种公司应该也还没能找到实验室的入口。任小素在房顶上穿梭自如，偶尔还能看到其他人也在房顶观望着什么。不远处街道上，香草正领着玩糖画的老头走在阴影里，他一身得体的西装看起来和旁边的老头一点都不搭。老头嘀咕道， 这次强人太多了，你们安京寺到底打的什么算盘，也好提前给我说说，我可不想冒太大的风险。 香草整了整领带笑道， 你我联手再加上我安京寺的人策应，这壁垒里谁会是我们的对手？ 73号壁垒已经是暗流涌动了，大枭们藏身于壁垒之中，等待着时机的到来。东湖的范围很大，仅凭安京寺说实验室在东湖附近，这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所以大家等的是火种公司自己找到实验室入口，然后出手抢夺。虽然大枭们单打独斗不可能是火种公司的对手，但彼此心里都明白，到时候出手的人一定会很多，还有安京寺的 A 级杀手参与其中，混乱起来只要抢到部分资料就能卖出天价。不过大枭们此时仍旧躲藏在洗浴中心里面，不是他们喜欢泡澡搓背，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 在各个财团都挂了号的，出去被人认出来，说不定周氏直接就把他们抓起来了。不光是他们，就连香草和玩糖画的老头也在藏匿行迹，火种公司和骑士组织的人也在藏匿行迹，只有任小素大摇大摆的在东湖旁边夜跑，跟个没事人一样。有他影像资料的178要塞已经将资料全都销毁了，庆氏也在帮他保密。甭管这中原人有没有听说过他的事迹，但起码见面也是认不出来的。任小素在这73号壁垒里就像是个普通的学生似的，身上穿着蓝色的运动服跑步，看起来也很像是校服。而且说实话，就连各方势力的情报人员看见任小素在东湖旁边夜跑都没多想，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时候没人敢这么随意出来溜达。还有就是任小素看起来年龄太小了，十多岁的模样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狠人。于是任小素在73号壁垒里就像是个隐形人一样，被多方势力都给忽略掉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就在任小素夜跑的时候，旁边有清洁工对耳麦里说道， 排除嫌疑，应该只是壁垒里的年轻人而已，身上没有任何藏匿武器的痕迹。 身上有没有藏匿武器，这对于内行人来说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尤其是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藏有匕首和枪械，肯定瞒不住其他人。就在东湖旁，早就不知道散布了多少情报人员了，那一双双眼睛盯着这里。耳麦里有人笑道， 我是真想提醒一下他们，这几天就别往湖边跑了，太危险。但想想咱们也不是什么好人，没必要为了壁垒的局面暴露了自己。 清洁工看着任小素跑步远去的背影笑了笑， 管他们的死活干嘛， 据说这两天还有导演带着剧组来东湖拍电影，我以前还没见过剧组呢。 哼，剧组有什么，我们做的事情可比电影还精彩。 这清洁工没有劝说任小素离开，反倒是一个年轻人拦住了任小素。对方看起来有26、27岁的样子，他对任小素说道， 最近先别在东湖附近跑步了，很危险。 任小素慌张道， 怎么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那年轻人想了想说道，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会有很多牛鬼蛇神聚集的。 哦，好的，那我这就回去。你是秩序司的吗？ 我不是。 年轻人摇了摇头。劝完任小素，年轻人又去劝东湖岸边的广场上正在跳广场舞的老太太们。结果他刚一开口，老太太们就开始推搡这年轻人了。 哎，凭什么你说不让跳就不让跳啊？ 对呀，这是你们家的地盘吗？ 还说什么这里不安全，吓唬谁呢？我告诉你小伙子，你要这么说我可就躺下了。 任小素乐呵呵地看着这一幕，只是推搡之中，他忽然看到对方裤兜里掉出了一块三角形的红布。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回想起在黑市见到的那一幕，骑士组织成员执行任务时候都是用红布蒙着脸的吧，这难道就是骑士的人？现在对方因为这里可能出现危险，不厌其烦地劝说东湖边上的居民离开附近。这样一个组织，为何会和火种公司搅和在一起？他们到底在找什么？这73号壁垒的舞台已经有演员登场了，任小素相信好戏马上就会上演。然而就在任小素回到安全屋里时，赫然看到自己的新 C 级手机上来了短信，而且还是好几条。 昨夜73号壁垒图书馆失窃，根据一天排查，丢失的资料为灾变前地方志、灾变前73号壁垒所在位置地图。昨夜73号壁垒机密档案失窃，丢失资料为73号壁垒近70年来地壳运动变化导致的地形变化、基础设施变化。根据推断， 此事应是火种公司所为。或许因为地貌变化的缘故，对方仍未找到实验室入口。 东湖太大了，普通人夜跑的话，恐怕好几天才能把东湖环线给跑完。而且这些年来，地貌变化也大，以至于连火种公司都要窃取机密档案，才能慢慢确定这实验室到底在哪儿。任小素看着手机，忽然意识到，安京寺一定是非常重视这次火种公司的计划，索性干脆下场，开始频繁地带节奏了，目的就是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信息都与大家共享。安京寺的目的不是实验室资料，只是要针对火种公司而已。火种公司手里肯定也有手机吧，也不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里，会不会感觉到蛋疼。任小素闲来无事，又找了一家附近最大的洗浴中心去泡澡。他发誓，只是想去看看地下世界的大枭们是个什么样的，不是为了别的。拿了手牌，任小素进入南滨部，就看到浴池里正坐着一圈纹身大佬，似乎在说着什么。任小素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些人的纹身，有纹老虎的，有纹龙的，花里胡哨的，什么都有。这洗浴中心里还有普通的顾客，只是这么一群带着纹身的彪形大汉坐在浴池里，其他人都不敢靠近了。却见任小素跟自来熟似的坐进了浴池里，这反倒搞得那些大枭们都是一愣。却听任小素指着一个大汉双臂上的两条鲤鱼纹身问道， 这纹身是啥意思？是带来好运吗？ 不是。 那大枭平静地看了任小素一眼， 我出生在30年前3月11号风雨交加的夜晚。 就在任小素等着听一个血雨腥风的故事呢，大枭忽然说道， 所以3月11号是我生日，我是双鱼座。 这大枭说完，任小素当时就乐了，神他妈双鱼座，原来这些人纹身都是这么来的。他看向另一个纹着虎的大枭， 所以你属虎，另一个大哥是属龙吧？ 那些大枭平静地看着任小素，渐渐琢磨着有点不对味儿了。 你他妈谁啊？ 眼瞅着任小素浑身上下一个纹身都没有，明显就是个普通人呢。眼瞅着其他普通人都跑去淋浴去了，这小子怎么敢坐进浴池里来？可还没等他们继续质问呢，外面忽然乱糟糟了起来。所有人回头看去，赫然看到有人扶着一个身上带伤的大汉进来。一名大枭皱眉问道， 这怎么回事？ 遇到咱们对家了，之前在黑市里赢了他们不少钱，在黑市里他们不敢动手，这正巧碰上，被下了阴手砍了2刀。 我看看。 大汉们起身撩开那受伤之人的衣服，只见胸口背部2刀伤口极深，皮肤都因为割裂伤势而翻卷了。一人叹道， 兄弟，在73号避雷里没法去医院，这伤怕是没法治了，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老婆孩子的。 那大汉脸色苍白， 我觉得我可以抢救一下。 你这一去医院，我们不就暴露了吗？到时候周氏把咱们全抓起来，你忘了咱们前年绑架周氏子弟的事情了吗？被抓住了也是个死啊。你放心，我们忠肝义胆，绝不会让你老婆孩子饿死的。 那受伤的大汉翻了个白眼，眼瞅着就要昏过去，结果就在他们旁边的一个声音说道， 我能救他。 众人全都回头望去，氤氲的水汽中，大汉们看到任小素走过来披上浴袍。 我能缝合他的伤口，而且还有祖传秘方的药，保证让他3天痊愈，不过一条命50万不过分吧？ 不过分，不过分。 那受伤的大汉又清醒了起来， 我有钱。 任小素一听这话，佯装去自己更衣柜里取了黑药和针线。大佬们看到任小素手里的针线都愣住了， 这是缝衣服的吧？ 这时候还讲究这么多，留一条命就不错。 说着 他便开始在对方伤口上穿针引线，也不打麻药，差点给那大汉疼得休克过去。大小们面面相觑，他们在周氏壁垒里肯定是没法去医院的，但未来几天受伤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多，一点小伤都可能致死啊。若是能有这么一个黑衣也是好事啊。不过大肖们决定还是先观望观望，看对方是不是真能治伤。眼瞅着任小素面不改色地在血肉淋漓的伤口上缝合皮肤，大肖们觉得起码对方胆量是有的。等缝合好了之后，任小素从浴袍兜里取出黑药涂抹在受伤大汉的伤口上，只见那受伤大汉的脸色竟然迅速地红润了起来，冷汗也不再往外冒了。旁边一名大肖问道， 怎么样，感觉好点了没？ 受伤大汉惊奇道， 哎，不疼了，真的不疼了。 他转头对任小素说道， 哎，小兄弟谢谢你啊。 来自郑红宁的感谢加一。 顿时间所有大肖都看向任小素，有人亲切问道， 这位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任小素人畜无害地笑道， 你们叫我任医生就可以了。 你看是这样，这段时间你就常来洗浴中心，你的一切开销都由我们包了，如果有人受伤的话你就给他治疗，治疗费用照付。 说着那受伤大汉先让小弟拿过来一枚筹码， 这是洛城外黑市赌场的筹码，我们这些人一般是不在财团银行存钱的，带现金又不方便，这筹码你到洛城黑市的赌场里随便就能换出钱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